然后呢？ 上哪儿？对、嗯，就是一个那个男孩啊，小男孩，他就是台湾人嘛，他就说这个综艺，他自从《康熙来了》没有之后就不看电视了，没什么可看的了。 嗯， 觉得很无聊。 确实是一个陪伴你很多年的节目没有了之后，一时也难以找到可以和他替代的这样一个节目。 对，不仅不看了，然后就直接来北京了。 天哪，这影响真大。 好吧、嗯，来继续看下面这首新歌啊，又是有关于这个贺岁的，也算是一首贺岁的歌曲吧。 对，但是这一首新年快乐可能会不太一样，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东西吧。 嗯，寒冷的冬天，一起来温暖一下吧。 来自彭博，新年快乐。 像一个陀螺，每天不停吗？昏天暗地究竟为什么？像一只树影飞上了蓝天，才懂得白云的孤单。寂寞的风吹开满天的雪，想邀请他来屋翩翩，想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开心的事让你更美啊，想祝你新年快乐，我天天快乐，忧愁烦恼全抛掉，呼啦啦啦啦啦呀呀，呼啦啦啦啦啦呼呀呀，新年一定要快乐，你要记得。像一颗卫星围着别人转，转来转去能复杂的承担，像一只孔雀看上去光鲜，开瓶瞬间等待多少年，小小的心藏着许多的梦，越说走越要勇敢，想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开心的事让你更美啊，想祝你新年快乐，天天快乐，忧愁烦恼全抛掉，呼啦啦啦啦啦呀呀，呼啦啦啦啦啦呼呀呀，新年一定要快乐，你要记得。是什么疯狂的追什么，幸福越我压力越空旷，新年来临的时刻回到小时候，重新找到那些春天快乐，想祝你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开心的笑让这世界美好，想祝你新年快乐，天天快乐，好心情都哼着歌， 想到了这个除夕夜的晚上， 嗯，应该再来这个，